第91集，我想帮你所有事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仁义打车去了红武分局。他一进分局大门就被堵在了大厅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 哇，仁队长，你现在也算是半个警察了。 仁队长威武。 秋妍正好经过，他含笑道， 我提议我们给仁队长鼓个掌，感谢他和凤凰特勤中队长期为警方提供的帮助，好不好？ 大厅里顿时传来阵阵掌声，仁义心里有些感动，他合掌道谢。 其实我更想感谢你们，肉麻话我就不说了啊，我们齐心协力弄死那波畜生。 说得好。 哎，仁队长是不是又来找龚博士的？一起住院都没聊够啊？ 那当然了，他们两个可是人工呼吸之交，废墟之下的一吻，多么凄美动人的画面。 周围传来一阵 笑，突然秋妍轻咳一声，笑声就像断崖瀑布一样戛然而止，每个人的脸顿时都憋得通红。仁义回头一看，龚应贤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们的背后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们。 哎呀，龚博士。 几人有些尴尬，仁义扑哧一笑，上去熟忍地勾住了龚应贤的肩膀。 哎，我说老郭啊，咱们的青玉这回可洗不干净了。 憋着笑的不少开始破功，那几个女警笑得前仰后翻。 老公，仁队长，你做了一件整个分局女警都想做的事，实在让人佩服。龚博士，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这么叫你啊？ 龚应贤挑眉看着仁义。 哎，只有我能叫，你们不能叫啊，不能叫。 为什么呀？ 姑娘家家的要矜持。 那你凭什么能叫？ 我不要脸啊。 因为龚应贤是我一个人的朋友。 龚应贤拍开他的手，换作以前早该生气了，可此时却只是扬怒地呵斥他一句， 成天胡说八道，给我走了。 秋妍双手环胸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两人，那种和睦轻松默契的气氛，全是彼此间信任与亲近的体现。龚应贤没有带仁义直接去审讯室，而是先把他带到了监控室，两人并肩而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里面的陈佩。良久，仁义率先开口， 从医院回来后他有什么变化吗？ 有，之前态度很嚣张，在拘留所也跟别的嫌疑人打架，从医院回来之后变得沉默寡言。 害怕了？心虚了？ 不知道，反正现在他是我们最大的线索，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撬开他的嘴。 仁义看着陈佩，想着这帮疯子做的事，眼中都泛起了杀意。 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这个组织太过于危险，我们以前小瞧他们了，你父亲不能再住在那个曝光的住址了。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已经在处理了，你呢？你要不要搬家？ 我家没事，我又加了一重安防，多雇了几个保镖，要非法闯入几乎不可能。你住在中队也比较安全，就是尽量不要单独行动了。 你要小心。 你打算把你父亲送去哪里？亲戚家。 我打算送他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，那里有专业护理。 我上次跟你说过，我入股了一家专攻心脑科的私立医院，那里刚好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临床研究所和康复中心，设备和环境都是国际一流的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 这又不是很难解决的事，我不想麻烦你。 这事关你的父亲，这么重要的事麻烦我一下又能怎么样？朋友难道不该互相帮助吗？ 应贤，还是算了吧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，早期也许能延缓，现在做什么治疗都没用了。而且我不能随便接受这种馈赠， 就算不治疗，单纯去那里接受看护，也比任何一家养老院护理的好。如果你是觉得不好意思，也完全没必要。医院每年都有不少实验志愿者的名额，还有公益医疗名额，都是免费的。当然，他们不会在你父亲身上做任何有风险的实验的。 仁义有些为难，龚应贤似乎十分坚持，而他也确实希望能给他爸最好的环境。比起一个陌生的商业机构，他当然更信任龚应贤。龚应贤凝视着仁义，低声说： 我想帮你所有事。 仁义心中大为感动，他忍不住想说不要对我这么说，可却不敢说出来。龚应贤对他越好，他就越陷越深，情这一个字简直无解。 就这么定了吧，这两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 仁义犹豫着点了点头，龚应贤朝里面的人抬了抬下巴： 我们进去吧。 你准备好了吗？ 仁义看了他一眼，龚应贤目光幽森，寒意四射。 我准备了18年。 两人走进审讯室，陈佩闻声抬起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那双疲倦的眼睛里也甚至没有他们，整个人好像是空的。龚应贤坐在了陈佩对面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仁义则靠墙站在一旁，他还记得龚应贤上次面对陈佩时的场景，他得防止龚应贤失控。随后邱岩也抱着一叠资料进来，坐在了另一侧。龚应贤阴冷地盯着陈佩的眼睛： 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？你不是说有些事只能当面告诉我吗？现在你可以说了。 哎，我犯的事儿是不是一定是死刑啊？ 警察只负责查案，判决要移交法院。 你别装，你们会不知道。我律师说了，蓄意纵火杀人和过失杀人结果可差得远了。我真没想杀人，就他给那几万块钱不值得我挨枪子。谁知道火越烧越大。 这个你去向法官解释吧。 我也不想死，谁想死呢，是吧？我知道很多你们想知道的东西，可我要是死定了，我凭什么告诉你们？ 你想提条件？在你前面刚有个人提过条件，你也不陌生，就是那个周川。他把你们供了出来，换取不在看守所羁押，而是住医院。结果呢？ 邱岩的身体微微前倾，犀利的双眸盯进陈佩的眼睛，丰润的唇做了一个砰的口型。 反正我横竖都是死，扎死了反而痛快。 如果你真有死的觉悟，你就不会要求见我了。还有你提条件也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筹码够不够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线索有价值？ 装什么呢，小龚警官？我就凭你上次听到鸟面具的反应。 龚应贤眯起眼睛： 我可以免费送你一点。那个戴着鸟面具的男人，红雁认识。 龚应贤的喉结上下滑动，双手在桌子底下紧握成拳，看着陈佩的目光几乎是要吃人。